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，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鸡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炮竹响，新年旺，我谨代表河北渝河凯丰杰克4S 店全体员工，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新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 笑一笑，十年少，鸡年到，乐逍遥。福成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，岁岁有欢颜。 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！三和联通祝福1033所有的听众朋友，鸡年吉祥如意，吉星高照，万事大吉。 鸡年欢笑，福星高照，恒业金行在此祝愿所有 FM103.3 的听众朋友，鸡年都有金鸡旺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 爆竹声声辞旧岁，瑞雪飘飘迎新年，农历丁酉鸡年已经到来。农历新年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，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。春节我们合家团聚，张灯结彩，锣鼓齐鸣，在这样一个喜气洋洋充满祥和的日子，感谢您仍然守候收听我们的频率，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在这里，嘉伦为您和您的家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，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，吉星高照，大吉大利，加官进级，鸡年行大运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依然会陪伴着您。 我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了。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一生里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。让我们相互温暖，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不在这人生里，我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，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在这人生里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。让我们相互温暖，漫步在这阳光里，当往

一次，是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，很小心，你说慢慢来，别怕，来不及。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，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。我依然其实也很不愿意，其实也不想回忆，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，我们啊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，一定哪里见过你，一定曾经梦见你。Fly away，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，看着你就可以让我慢慢人海里感到安定。Fly away， 但我不顾一切，无止境追寻，有一个人，有一颗心，早已经默默执着在哪里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宣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。 春节歌声飘满天，新年祝福写满天。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财源滚滚，幸福美满。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谨代表惠福月荣湾全体员工，祝一零三三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凯歌辞旧岁，雄鸡迎新春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在此祝福所有的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，阖家欢喜，事事顺畅。 今年佳节到，祝福没忘掉。三河神光摄影给一零三三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愿大家福气满身，财运绕，人人健康，天天笑。 猴往隋东去，金鸡踏春来。我谨代表套汽车行全体员工，恭祝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，工作舒心，薪水合心，朋友知心，事事顺心。 春节是中国及一些亚洲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，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因此春节的习俗也多种多样。因为相传年兽怕红色，怕火光，怕响声，所以人们便有贴春联、放鞭炮、敲锣打鼓等习俗。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习俗都不相同。下面让我介绍一下老北京过年习俗。初四逛庙会走亲戚，逛庙会从初一开始逛，老北京人给亲戚拜完年都会到庙会逛逛。过去北京的庙会很多，现在比较正宗的有白云观、东岳庙。骑驴到白云观打金钱眼摸猴，到东岳庙走福路挂福牌绕福树。庙会是老北京人娱乐的场所。喜气洋洋的春节，虽然各地的风俗各有不同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心连心，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节。三河广播品味一零三三，祝听众朋友春节快乐。 叫我笨，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，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。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。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和依旧坚强，有人真默默陪在你身旁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受多大的伤，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。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。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你笑我笨，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，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。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在你身旁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分手多大的伤，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。让我陪你去哭泣，让我陪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人。让我陪你去哭泣，让我陪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。让我陪你去哭泣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 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， 来去去关不上，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看来格外的凄凉。从来是辽阔过往的忧伤，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吧，如梦如幻。我听见拒绝又嘲笑了谎言，我只是寒冬向着西北的霜。我听见孤单在凛冽的夜晚，只被爱刺痛戳进这的胸膛。我是心门上拉锁的一扇窗，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，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看来格外的凄凉。从来是辽阔过往的忧伤，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吧，如梦如幻。我是心门上的锁的一扇窗，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，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原来格外的凄凉。风来是辽阔过往的忧伤，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吧，如梦如幻。我听见拒绝又嘲笑了黑夜，我只是寒冬向着西北的窗，我只是寒冬向着西北的窗。 初二，金四报书，新县人家去拜年，东家留吃饭，西家排酒筵。关于春节的起源有诸多说法，其中最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，春节由虞舜时期兴起。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天，舜齐天子卫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，从此人们便把这一天当作岁首。据说这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。春节以前也称元旦，是在正月的第一天，而中国历代的正月的设定日期却并不一致。夏朝用孟春为正月，商朝用腊月为正月，秦始皇统一。